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，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，讨厌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的小乌龟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有独一无二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。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乌龟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责备，有独一无二，专属的特别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。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，奇怪。 想遇就毫不犹豫大声

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 说明天就等明天，明天 清楚了解，你还在不在？全世界都在变，你纵然不愿回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。怕真心出了解，不揣你吧，我已经就不靠 幸福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 还是一样转。

管你爱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有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铁衣呼唤着

像花一样枯萎，我整夜不能睡，可能是因为也喝咖啡，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，我愿意敞开心扉。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，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，忘了我是谁。 欺骗我自己，欺骗你自己。